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实际上疾病的发生发展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哈，分这个早期啊、中期啊和晚期等等。那如何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早干预早改善，这点呢大家都知道啊，是非常重要的。早干预了能够防止它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哈。那说到这个早干预，实际上呢这个里边的内容呢还是挺多的。 这个我们从微观世界来说啊，你看当不管比如说你是血压高了，或者血脂高了，血糖高了，你可能会影响到血管的内皮细胞，或者细菌进攻你了，可能会伤到你的呼吸道的黏膜的上皮细胞，它去刺激你，损伤你，我们把这个叫这个早期。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症状的，它是在身体里边来发生这个变化。那这个疾病往哪儿走，决定你什么？决定于你身体内部这个环境，我们叫内环境。你看咱们治理社会，咱们讲社会环境，其实身体疾病的发生它也讲一个这个生命这个环境，我们叫内环境嘛。就是我说当致命因素作用你的时候，我们在不得病的情况下，身体的适应性变化它是萎缩、变性、增生和这个化生。化生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内膜，就是里面有一层组织嘛，我们把这个叫内膜嘛。那你在高压的情况下，比如高血压，你在这个缺氧的情况下，你在老化的情况下，它就会这个什么受到伤害。伤害以后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呢就要启动一个这个修复这个反应。修复反应，你看比如说有一个修复反应的词儿，它叫这个化生。化生啊，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单位的这个岗位呢它是10个岗位，结果呢有2个人给走掉了，那么在身体你就理解为他坏死掉了。那你这会儿什么，是不是得在外面找2个人把这个岗位给补充起来。这个时候我们一补充好，我们这个单位能正常的运行。那身体是什么呢？当我身体不管是你的肺、你的肝、你的心、你的脾、你的关节等等等等，你在早期损伤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是我是同类的细胞，比如说我是血管内皮细胞或者肺泡内皮细胞，我用同样的细胞去修复你的话，我是不是就没事儿？可是我们身体有时候它没有那个能力拿原来的细胞修复你，它会找一个它身边的细胞，身边这个细胞但不是它原来这个细胞，它就去把它这个损伤就给补充上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不会得病，因为你修了嘛。但有一个问题是，你修的不是你原来的细胞。那咱们保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教的这个抗纤维化，你看里边它是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 人参、葛根、黄芪、丹参，给大家讲中药的时候都是讲什么气呀、啊、血呀、啊、阴啊、阳啊，大家听不懂这些，那是因为那是中医语言，它有个辩证分析的过程。还有我们给大家讲金蝉花，你看我们说金蝉花里面有这个合欢酸呀、啊、合肝呀、啊、环肽类呀、啊、多球壳菌素类啊，这些什么呢，这些它会影响到我们损伤的时候那个周围细胞那个环境，它会什么呢，它会让尽量是同类细胞来修复它，阻碍不同类的细胞修复它。其实中药你拿现代药理学研究，它无非是这个蛋白质、多糖、核酸，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现代医学叫什么，叫细胞因子。我们都知道细胞影响细胞之间的这个这个媒介或者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这个多肽类的或者这个小分子蛋白类的这些细胞因子在影响它这个环境。咱们平时吃药的时候，对于我们听众来说，你可能感觉的是症状，哎呦你一会儿心慌了、胸闷了、气短了，你这个心慌了、胸闷、气短是什么，无非是你的心肌细胞，无非是你的传导组织，无非是你血管内皮那个膜那坏掉了，坏掉了它堵起来了，最后才出现的功能异常。但是我们保健是什么，怎么办，我们去营造它修复和康复这个内环境。像你刚才说咱们为什么说未病先防，未病先防你不能去吃药，你药是针对我说那个精准靶点很准的，比如说我神经阻断剂，或者说我会刺激你哪个激素去分泌，但是我一个药我可能就对准一个主要目标。所以我们预防疾病养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说选择适合你的这个，就是要做风险评估以后再去选择适合你的这个保健食品，这样你这个预防你就这个目的性就很强。所以我们保健这个食品，你看它都是中药，中药是什么，药食同源，几千年它是通过人体事实这个实验以后慢慢慢慢积累这个经验，用。我刚才说这个化生，那其实就是这个，哎，在这个早期，在你这个微损伤的时候，怎么让你那修复的完美，怎么让你那修复的不往前发展？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过去老给大家说，哎，你怎么去用这个名贵中药这个金蝉花？哎，你再加上一个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其实就是你在修复的时候，不要让那些没用的这个组织，我们说纤维组织，就是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太多。那这个时候你有功能的细胞多了，你那个就不会往坏的方面去走，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也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以防为主，是吧？ 啊， 因为疾病的产生呢，它都有一个致病因的。那我们要用我自身的力量打败了这个致病因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就不会得病。 哎，没问题， 是吧？所以刚才您说，无论是抗纤维化也好，或者说用这个中药金蝉花也好，来维护自身的这种健康，使它这种正气呢能够提携哈，打败这个邪气。 对，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对， 那我刚才你看讲理论就很麻烦。细胞因子因为是小分子这个蛋白，然后又作用于它哪个受体，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不是说这个保健品没有这个理论依据，它有现代药理研究，因为它还是中药嘛。你看中药，它也是药，但是它也是作用我们人体。那你用有些疾病，它就能康复。那你西药也是药，你还是作用人体，只不过就是西医这个学术理论体系和中医的学术理论体系，就是推理那个逻辑，它是不同的理论体系。 对， 但是你作用都是人体。 嗯， 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这个疾病战胜了。其实用你的道理，刚才就是说，哎，你那个治病的这个力量小于我这个对抗这个力量，那我疾病那我肯定是往好的走嘛。 对，我就这个战胜了疾病嘛，就不会产生疾病哈。 对， 因为您讲过这个人的分这个生理的病变和这种 病理性的病变 啊。 对， 那么生理的病变实际上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哈，他体质呢可能务必要下降一些，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种养生保健的方式来保证他的这种生理呢达到一定的健康程度

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不依赖别人而有尊严地过上老年生活。如果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通过对您身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哈，人的这个病呢是分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实际上生理性的这个病的产生的，我们完全是可以抑制它的哈。就是说我们在相对于看着像好人的时候，我们积极的进行养生保健啊，对于你的这个健康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这点刚才咱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说白了啊，就是身体在用它现有这个力量来对抗这个致病因素， 嗯， 但是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才有这个生理性的顺应性这个变化， 嗯， 那你超出这个范围，它就会到病理性，就是往疾病这个方向走了。 是，所以呢，如果得了病，那没办法，谁让我们那时候好像养生保健不够呢？哈，让自己得病，那也没办法，我们要积极面对它。那实际上要积极的去治疗，把症状呢控制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还要引进一些养生保健，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恢复能够更好、更快一些。 我们如果学过这个药理学的人啊，尤其我就指的是这个现代医学这个西药，就是化学药物这个药理学的人，你看我们都知道药物的作用途径两个，一个是叫对因治疗，一个叫对症治疗。对因治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一感冒或者说一发烧，一感染过去，我们要去用抗生素。抗生素是干嘛的？这个生指的是微生物，指的是它去抗这个细菌去了。比如说这个各种细菌感染引起来，我抗生素抗细菌感染，它不是抗炎药。抗炎药我们有甾体类的、非甾体类这个药物。那你抗生素是什么？把细菌消灭掉，其实我把这个病因去掉了，然后你慢慢那个损伤部位，再加上你这个免疫能力，我们人体本来就有抗炎能力，就是自身它有一套系统就能抗炎，最后把这个病因消除掉了，你没有再致病的这个因素，哎，我用我身体这种抗炎能力，哎，我这感冒或者我肺部感染它就好了，这叫对因治疗。那么80%-90%的药是什么？它叫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就是很简单，你有什么症状，我就是去控制你那个症状。比如说你胰岛素分泌不足，那我用个降糖药，我去刺激你那个胰岛组织，让你多分泌，是把你这个胰岛素给你分泌高了，可是你一直能这么刺激下去吗？你刺激长了，那身体是受不了的。诶，你一会儿这个喘息的不得了，比如说对呼吸系统的病人来说，你喘的不得了，那我这会儿用一个神经这个抑制剂，我给你把这个神经抑制住，防止你进一步这个喘息，或者说你这个咳的又很严重，那我也是用一个止咳药把你咳嗽止住，但是并没有恢复你的肺气肿，并没有恢复你的慢阻肺，他这会儿控制住以后，比如说吸氧总不能叫治病吧？哎，你因为你身体连氧这个空气这种氧，我们正常人就能满足，你不能满足了，这会儿必须用这个医用这个氧，增加你这个浓度，减少你身体的负担，这会儿是什么？给你增强你身体延缓或者抵抗治病这种能力，慢慢用你的自我的修复能力，哎，我把它这个疾病给对抗了。所以你看，药物我们是对症治疗，那争取来这个时间以后，在这个康复期，大家都有这种体验，有些药吃，结果就一直是那种状态了。疾病刚开始，哎，我吃药还挺有效，很多听众反映，为什么到后期无效了？是因为药物它把它的使命完成了，剩下的等你身体去康复的时候，是需要你的修复能力。修复能力我们说是细胞因子啊，还有你的体液免疫啊，细胞免疫啊，还有你的白细胞这个系统啊，我们说粒细胞啊，单核细胞啊，肿瘤坏死因子啊等等，这些作用以后去修复你那个损伤那个部位。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他是不够的，大家都有一个经验，所以我用中药调理，那你想中药到底是什么？难道给你气了吗？难道给你补血了吗？补阴了吗？补阳？阴是什么？阳是什么？它不是物质，它只是个理论指导思想。事实上， 它就是影响你那个细胞分泌那些因子，最后让你往修复这个能力方向去走，就是我们说中医叫正气，正气其实就是修复的力量大于治病的力量，以后哎，我们慢慢疾病就想康复的去走，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其实无论是对因治疗还是对症治疗啊，这都是治疗的一些手段哈，有的时候真的是二者要兼备， 而且要兼备，你个急症期或者控制期，我们一定要用药品， 对， 把它控制住。那当然，药品如果能独立的完成，加你的康复能力，能把病治好，那我们就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可是你当药品完成了它的控制使命，结果这个疾病就停留在那儿，既不往坏的发展，又不停的需要吃药，也不给我往好的走。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从逻辑学上加一点康复的能力，这个什么，诶，我们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保健的方案，用点适合我们自己的保健食品，诶，这个就容易促使疾病康复。 嗯，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确实，在对症治疗的同时啊，再加一些砝码啊，针对一些这个对因的治疗，实际上对于您康复的这种恢复啊，和这种更好的恢复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觉得慢性病的康复，以我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就是药品加精准的适合你的，通过风险评估以后用准的保健食品， 嗯， 一定是大于这个单纯用药品这个人。 是的， 保健品本身没有错， 嗯， 很多人用的没效果，是因为听了那个夸大的宣传，或者说根本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性就是说根本你就没去评估这个适合不适合你，只是人家你看了个说明书，诶，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有好处，我就去在这吃。你这样你能吃得住吗？ 嗯， 营养学我们有营养专家，保健它也有保健养生专家，那么医学不用说了，必须是有这个处方能力，这个医生给你开处方你才能去吃药，哪能说我看个说明书我就去乱保健，这样你肯定没效果。 嗯，对，无论是临床康复还是保健，这都是医学啊。所以说呢，针对您个人的情况，首先要了解您的病情啊，针对性的来选择治疗也好，养生保健的方式也好。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有这个风险评估啊，针对您个人的情况呢，我们将给予您的一些针对性的方法。另外呢，我们针对呢大家啊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些真实案例啊，集结成了小册子，大家可以免费的领取啊，从中也可以受到一些启发。好，免费领取的电话和咨询电话，大家记住啊，是8:30之后拨打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讲故事化养生，